Welcome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 I'm Scott. Welcome to another lesson. Let's try together section C.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学习了你从哪儿来 ,Where are you from? 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问这个啊，您的姓名 ,What's your name?在上一课中呢，我们当然还学了这个描述家庭，我们认识了 Nancy 的一家。那么在今天的课程中呢，也就是 Lesson 7第七课的第三部分中啊，我们将做一个综合的练习。不过首先呢，还是来学一些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Left. Left. Which.Which City City Montreal Montreal Unite Unite State Stat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New York New York New New RightRight. Lawyer. Lawyer. Mexico. Mexico. 单词新词，那么这个新应该怎么说呢？ New. N-E-W. New 是新的，老的是 old. 再来看看下面这组词，也是两个相对的词，一个是左边右边，应该是 left. L-E-F-T. Left. 右边呢？应该是 right, R-I-G-H-T, right. 好，现在很快的试一下。我说左，您就把左手抬起来；我说右，您就把右手抬起来。Left, right, right, left. 怎么样？跟得上吗？好，继续来学习下面的词。当我们看相片的时候啊，我们说啊，左边这个人他是个律师，律师应该是 lawyer.L-A-W-Y-E-R Lawyer Lawyer 这个人他在哪儿当律师啊？那么在回答在哪里的时候呢，当然要涉及到城市和国家的名称了。那么城市应该怎么说呢？ City C-I-T-Y City。 好，一起来看一些城市的名字。比如这个蒙特利尔，也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么一个城市，应该说 MontrealMontreal 不太好念啊 M-O-N-T-R-E-A-L 那么纽约呢 New York N-E-W-Y-O-R-K New York 纽约是哪个国家的？对，是美国的。那么美国我们知道简称是 USA， 那么连起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实际上啊，它是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简略说法。United， 先来看看 unite 这个词 ，U-N-I-T-E， unite 是联合的意思。州呢叫 state，S-T-A-T-E， state， 在很多国家呀，它是这个用州的这个概念说 state， 而我们国内呢，一般用省份的概念。好，那么连起来呢，就是 United State, United, 我们在这个 United 后面呢加一个 D, United, United State, 连起来呢就应该是 United States, 就是联合起来的州组成了这个国家 ,United States。 好，再来学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也是离美国不远，叫 Mexico 墨西哥 M-E-X-I-C-O Mexico。那么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说啊，你是哪个城市来的，你是，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疑问词 which W-H-I-C-H which 是哪个的意思。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是一个这个复习的内容，也就是 Lesson 7 Section C， 我们要看图来讨论一些内容。首先我想还是认识一下图中的三位朋友吧。大家可以翻看到这个课本的第46页啊，我们有三个图，没有课本的朋友们呢可以仔细的来听我说一下。在图中啊，我们有三个人，第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Mrs. Martin， 他的职业呢是 nurse 是护士的意思。他是哪儿来的呢？他是从 Canada 也就是从 Canada加拿大这个国家来的。那么它这个具体的城市是在哪呢？是在 Montreal， 这是今天我们学过的生词 Montreal， 也就是啊蒙特利尔。中间的这位朋友他叫 Ken Baker， 他的职业呢是个学生 student， 他是美国来的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他来自的这个城市呢是 New York 也就是纽约。再来认识一下最后这位朋友，他是从墨西哥来的 Mexico 具体哪个城市呢？叫 Mexico City，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墨西哥城，好记吧。他的名字，对了，叫 Mr. Campos， 他的职业 Lawyer。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些图的时候呢，可以用到这样一些句型，比如我们可以说这是谁谁谁， This is，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来说吧， This is Mrs. Martin， 这位是 Martin 夫人。那么她是做什么的呢？ She is a 什么什么， She is a nurse。 她是哪来的呢？ She's from Canada。 那么具体来说，她是哪个城市来的呢？您就可以说 She's from Montreal。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两个人做一些问答，比如我们可以说她的职业是什么啊，我们就要用 What is she 啊，回答说啊 She is a nurse。 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问她是哪来的， Where is she from 用的是 where 这个疑问词。我们具体来问一下说他是哪个城市的，他是来自哪个城市，这就要用我们今天学习的生词了， which， 把 which 和 city 放在一起， which city is she from， 一起来试一下， which city is she from， 也就是他来自哪个城市。其实Which city 等于 where， 我们可以说 Where is she from， 只不过呢我们是想强调在这里啊，我要问的是城市而不是国家， Which city is she from。 如果我想用 which 和国家连起来可不可以啊？没问题，我们也可以说 Which country is she from。 那么这个 which country 呢就等于 where。在我们提问的时候呢，可能还要用到这样一些说法，比如说啊，这个左边的这个人是谁呀？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Who is the man on the right？ 请朋友们注意 On the right， 我们要用介词 on 后面加这个表示方位的 right， On the right， 非常好。那么请朋友们再试一下说这个左边这位女士是谁呀？那么在左边应该是On the left， 非常好。On the left， Who is the woman on the left？ 那么在中间的，中间怎么说来着？我们上次学过啦。In the middle， 非常好。In the middle， 那么说中间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可以说 Who is the man in the middle？ Who is the man in the middle？ Homework for you.